甘肃有个好恶嘅教师侮辱学生，逼佢哋互相掌掴，系过分嘅。我觉得佢唔应该做先生，应该加入外国组织民建联，帮港出声，等佢哋互相掌掴啊嘛。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强国人大闹香港宾馆，29个人啊，净系 book 4间房，唔系 K 房，系普通嘅双人房。最后宾馆仲要赔房赔钱，息事宁人。所以话。达哥讲话斋去旅行唔单止要去到尽啊，梗系仲要赚到尽啦。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强国咧依家兴系裸体借贷，咁啲靓女咧喺银行借唔到钱，唔紧要，唔着衫影张相拍短片就得噶啦。还唔到钱啊？唉，咪俾人摆上网咯。嗱，有兴趣嘅听众啊，可以问下阿 Win 或者 MJ 咧，就有冇拎嘅。我系强国新闻者八奇， 哈哈，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新闻者。 大家好，你想回应翻八奇，点解成日都要问我同阿 MJ 先？你自己收藏都好多、 啊，你哋啲科技水平比较高， 顶你揿个 download 键或者揿个 save as 啫。 我有啊，有好多啊，不过都系阿八奇 send 俾我。 系咯。 好啦，今次咧我哋咧就唔止我哋三个嘅，咁我哋而家录音室入边咧有多一位嘉宾嘅。今日咧好高兴啊，请到我嘅一个移民界嘅师兄。咁咧今日主题咧就讲荷兰。咁呢位师兄咧劲啦，哇！我平时嗰啲移民嘅客人可能住一两年嘅啫，我自己都系去过下一啲国家一两个月啦。佢系住咗喺荷兰30年噶啦。我哋今日嘅荷兰嘉宾 Tom 啊， Hello， 欢迎晒， 大家好，大家好。咁我而家咧就住喺浙江省温州市嘅，咁咧就经常翻嚟香港。咁其实咧移民嘅客咧就多数系中国大陆啦咁样。咁但系今日咧就主要咧就系介绍荷兰嘅国家，就唔好讲移民住啦。 OK， 咦，有啲兴趣、哦、，Thomas， 你本身自己住喺浙江温州嘅， 系啊， 咁但系荷兰嗰边就有一个护照嘅，亦都喺荷兰住过一段长嘅时间嘅， 系啊， 哦，咦，咁、啊、我哋 住30年，我觉得佢系荷兰人多过系香港人， 系咯，哦，咦，其实荷兰咧都对我哋香港或者睇波嘅同朋友嚟讲都唔系好陌生嘅、啊，经常有睇嘅，阿即士啦， 系啦、啊，系啊，川迪啦 ，PSV 咁样， 我哋早两日咧自己三个主持。咧喺杯轮版嘅游戏咧，斗讲荷兰球员咧，每人讲10个都系讲到嘅。 哦，唔 使。阿Thomas咧，咁有冇睇波啊？ 有啊，都有睇波嘅，系都系好流行嘅一种啊。 系好好热烈噶嘛，嗰边嘅气氛。 好热烈嘅系啊，场内咧就打波，场外咧啲球迷就 打交， 系 真系咁恐怖噶。 系啊，见真就揼噶啦，系啊。 Thomas， 你捧开边队啊？ 我捧开边队啊？我通常咧，喺荷兰嚟讲，捧翻自己个城市嗰队嘅。 哦，咁你住边个城市咧？嗰阵 嗰个城市嘅荷兰文叫 Utrecht， 就系叫乌德拉兹中 队啊。 乌德拉兹， 乌德拉兹 啊 ，Utrecht。哦，哇！多谢晒 Thomas 老师。 都八旗嗰对波好似麻麻地噶，系嘛？我唔识。 我谂荷兰应该我估啊， 仲系荷甲嘅， 荷甲啲中游球队左右啦，应该系啦。 唔好讲足球住啦，我哋了解一下Thomas 20几30年啊，喺荷兰嘅生活，或者我哋嘅听众可能都好有兴趣，包括我自己都好有兴趣了解一下。因为荷兰最出名嘅，我印象啊，除咗一个足球事业啦，咁或者其实即系我嘅印象里面咧。仲要包括嘅大麻合法化噶嘛？ 系啊，嗱，喺讲大麻之前咧，我讲讲，其实荷兰嘅定义，荷兰嘅国家嘅定义咧，其实佢除咗荷兰本土之外咧，佢都有好多殖民地嘅， 系 而家都好多独立啦，独立剩咧就6个岛喺加勒比海咧，仲系嘅殖民地嚟嘅， 系， 所以呢6个岛加埋荷兰本土咧，叫荷兰王国，其实唔好忘记嗰6个岛嘅，咁呢喺荷兰王国里面土地里边咧，都系大麻咧，食大麻咧系完全合法嘅，等饮啤酒咁简单 嘅，哦，阿边就开心喎呢啲。 我从来冇食过，即系喺街啊，无端端攞啲大麻出嚟点着，冇问 食烟咁样咯。 系啦，系啦，系啦。 咦，我想问嗰6个岛咧，系咪一个叫苏里南其中一个？ 古列治 系咪其中一个？ 苏里南唔 系 嚟 嗰 个，独立咗， 已经独立咗嘅， 南美洲嚟嘅，喺英属圭亚那隔。 系， 但系佢就已经独立咗啦。 哦， 以前就系荷兰。 呢6个岛系咪其实距离荷兰会系好长？ 系加勒比海 10个钟头 嘅，但系如果譬如话呢6个岛，而家即系仲未独立嘅呢6个岛度出世嘅话，我都系攞住荷兰嘅护照。 Right. 哦，咦，呢个又即系长知识喎，咁样讲嘅食嘢。 我哋咪前咧，我问过阿 Thomas 咧，嗰啲荷兰话，其实咧荷兰我语言天分真系麻麻地嘅。荷兰话咧，原来真系几难讲噶。头先咧系咁问佢早晨点样讲咧，阿 Thomas 咧讲下早晨点样讲。 嗱，咁荷兰话咧就系有两个音咧，就广东人好少发嘅，一个叫。呢个系喉音啦，跟住 R， 咁呢度就 R 音嚟嘅，咁就系佢啲你见到啲文字嘅时候，你咁读出嚟就啱噶啦。咁譬如头先个Good Morning 咁样，佢就要咁你见到好多 G 啦，好多 R 啦，所以 Good Morning 咁就好多 R 有多个咁音嘅。 阿 Win 你成日读唔到啊，你读咗好多次读唔到， 冇乜可能会读得到。咁其实如果一般荷兰话同呢个嘅英文系咪即系都好难会直接沟通？其实有少少似嘅， 好多次好多字系一模一样嘅，就争少少咁，同埋啲字咧读埋少少。 就是、哦，即系阿 MJ 讲普通话一样咯，用广东话读咩少少啦。 我啲普通话 OK， 我啲英文差啲啫。 OK， 读咩少少就系 都系英文咯。 咁如果用翻我哋强国食嘢，当年移民去荷兰都叫一个叫裸移嘅，即系完全唔熟悉当地嘅， 即系人生路不熟 啊，语文啊，或者一啲嘅饮食文化，完全即系个裸赤裸移民 嘅。好有兴趣，咁都系点样过噶？嗰即系大概做啲咩啊？ 其实同而家冇分别嘅，任何人咩叫背囊？你知后生仔过到去咧，就可以想办法留低噶啦，好多途径嘅。咁亦都唔需要投资咩，咁咁你根本唔会睇你话投资几多就俾个护照你，唔会咁样嘅。你佢主要系留个人才，即系佢觉得你系对个国家有贡献嘅， 系 佢就会留低。咁你其实就学荷兰话，佢第一件事咧就报名读荷兰语。如果你唔读荷兰语咧，好多嘢就唔方便，你攞唔到长期居留啊，入唔到学校啊，攞唔到救济金啊，甚至好多嘅惩罚嘅。咁所以你必须去到咧，就乖乖地学荷兰语。 咁你当其时过到去嘅时候系一个正常嘅途径过去啊，定系一个即系洗头艇形式过去咁样，定系点嘅形式过去？洗头艇过到去啦，咁啊，荷兰政府觉得你喺某方面有好强横嘅才能，即系哇，原来托文斯方面好犀利咁样，跟住就将你留低免费供你读荷兰话，你系点样嘅咧？真系好有兴趣知道。 当时系冇洗头艇嘅，当时有飞机嘅，已经有飞机噶啦嗰阵 时。O K， 咁啊坐飞过去咁啊，以游客身份啦。咁第一件事咧，就系头先讲啦，你必须要读荷兰文。你读荷兰文咧，你已经可以留低噶啦。咁头先啦，系咪免费噶？答案系免费嘅。嗰阵时学荷兰文班免费，大学都免费嘅。 咁好噶？ 系啊 ，OK， 天堂嚟噶，好多人唔知道吓。 咁跟住去到嗱，好啊，当你三个月学晓学外语啦。咁跟住做咩啊？打工 咁嗰时系读大学嘅，嗰时 系 嗰时系香港有 A level 啊，有其他嘅文凭。咁过到去，只要你荷兰语嘅话咧，佢承认你嘅香港文凭嘅，咁就读大学啦。 哦，咁跟住你就喺当地就完成埋大学学位，咁跟住就喺翻 即系工作咁样啦， 可以工作啦，系啦，你有大学就可以工作啦。 咦，有啲兴趣知道咧，喺你嗰阵80年代、90年代左右时间啦，咁你。即系其实全世界那么大，咁点解你会喺选择荷兰呢个城市？因为你中意荷兰足球啊、荷兰妹啊，定系大马，定系点样会选择一个城市？ 我当时咧就系84年过去嘅，84年嗰阵时咧就中英谈判就有初步结果，就 系 正式宣布咧就 系 回归嘅。咁咧你知啦，唔系回归唔系个个中意啦。咁咧我但系个问题咧，我回归之余咧，我仲唔中意英国，因为我啲英国咁样做咧系冇道义嘅。 出賣港人， 我當時係咁諗啦，當時僆仔啦，唔知道呢個強國嘅偉大啦，咁我就話不如我就唔中意英國啲咁衰，我就覺得咦唔係呢個世界除咗英語國家之外，仲好多非英語國家都好有錢、好先進嘅喎，咁點解唔試下歐洲大陸嗰啲咁靚嘅地方，有歐陸風情地方去試下咧？咁樣，所以就選擇咗歐陸嘅。 系，咁再筛选嘅情况下就去咗荷兰 啦。 系啦，系啦。 咦，头先讲非英语咧，其实荷兰佢语文系讲咩语文？荷兰话， 荷兰语为准咧，佢母语嚟啦。咁另外咧就第一个外语系英语，第二个外语系德语，跟住咧就西班牙语都几流行下嘅。 佢哋小学就读四种语言咁样。 通常系小学五年级十岁到开始读英语噶啦，可以吓。 哦，法文系咪都好盛行嘅？法文 近来唔盛行，以前都盛行。但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咧，法国嘅经济力量低咗，所以啲人就觉得法文冇乜用，咁所以就学德文比较多啲吓。 咦，咁当地头先 Thomas 讲啦，咁啊十岁先开始学英文嘅， 系 哦，咁咦，仲迟过香港，我哋而家一岁就开始学英文噶啦嘛。 但系 A for 乜嘢话唔系 for Apple 噶嘛？A for 乜嘢话白奇啊 ？A for baby 啊，嗰啲咩 Asia 咩嗰啲嘛， 即系话十岁开始学英文，咁去到嗰度就主要都系荷兰话沟通，一定系完全 可以用英文嘅，你可以英文，但你就变咗系一个外国人咯。 佢嘅可能都会同你用英文沟通嘅、嗯，但系你就办事就会有少少唔方便啦，因为佢官方嚟讲咧，佢都系觉得我同你讲个荷兰文，你应该识听嘅，因为第一佢同、嗯、英语好相似，第二佢要求你做个居民，点解你唔学我哋啲话咧？咁样， 嗯嗯嗯，应该佢嘅电视啊、报纸全部都系荷兰话嚟嘅，荷兰语系咪咁样咧？ 报纸就有荷兰语啦，当然啦，电视咧佢嘅全部英语剧，佢照播英语嘅，只系荷兰文字幕。咁、 哦、 咧就迫使啲本地人咧都要学下英语，即系学听，所以佢 oral 咧系啦 ，oral 特别好嘅，但系要写英文文章可能唔系咁叻，但系佢自然就识讲英语啦。 因为嗰阵时咧，我自己都去过荷兰一次咧，就去旅行啫咁样。咁、嗯、其中一个嘅比较深刻嘅印象咧，因为去好多嗰阵时去几个欧洲国家，咁又去意大利啊，又去法国啊，又去西班牙咁样，咁、嗯、奥地利啊或者捷克嗰边都有去过。发觉咦，去到荷兰咧，个感觉安心啲、哦，因为咧，起码嗱，我啲英文麻麻地嘅啫，咁但系起码咧，佢都识听我讲啲麻麻地嘅英文，跟住咧，我又识听少少佢啲好好嘅英文咁样，我佢话啲语文水平都 OK， 即系英语嘅语文水平，我讲荷、嗯、即系荷兰嚟讲，即系因为嗰阵时候可能就系、是。大城市啦，我去阿姆斯特丹啫。咁我唔知道会唔会即系可能其他城市或者相对嚟讲，即系唔系首都啦吓。咁、嗯、会唔会有个差别咧？咁 样差别好细，即系通常都细啲嘅城市嘅接触游客少咧，佢可能讲英语机会冇咁多，但系佢都愿意同你讲英语。呢个系欧陆嘅一个特征嚟，就系、是、少啲欧洲嘅小国家咧，佢反而愿意同你讲多啲英语、嗯。如果大国家嚟讲，譬如话你去西班牙或者去法国或者德国，因为大国家，佢觉得你应该学佢语言嘅。佢就唔会同你讲英语，拒绝讲英语嘅、嗯。你唔该，你喺度法国就要乖啲学法文。但系细个加譬如葡萄牙啊，咩卢森堡啊、嗯、丁氏咁大嗰啲 水果干， 系啦，嗰啲佢就冇所谓。你佢语言唔 expect 你会学噶嘛？ 系啊，同埋咧，我有听讲过咧，就系咧，即系语文以外啦咁样样，就系讲紧话咧，荷兰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咧。就喺欧陆嚟讲啦，即系零舍多华人嘅，即系听讲呢个讲，听过呢个讲法，特别系多福建人， 系咪？ 系咪？系咪？系咪咁嘅讲法咧？ 华人好多系对嘅，而家有200,000华人嘅最少，即系如果总之其实200,000系一个比较中型嘅城市嚟噶啦，喺荷兰嚟讲，但系福建系少嘅， 系 点解咧？其实福建系被歧视嘅，被其他华人歧视喺荷兰嚟讲啊？点解咧？嗱，福建喺英国好多嘅，但系咧荷兰因为浙江人多啊。浙江人就唔中意福建人嘅、哦，所以有咩事咧就会唔请佢啊，有咩事啊咁样。 两个省挨埋一齐嘅，浙江福建系挨住嘅。 咁所以浙喺荷兰而家咧，浙江嘅华人系占大多数嘅华人里边啊。咁、哦、所以佢话晒事嘅，佢所有啲餐馆啊、超级市场啊，全部佢 own 嘅。咁、嗯、所以就系佢同埋佢非常之爱国嘅，佢一边同呢个系喺。驻荷兰嘅中国大使馆好密切关系嘅，咁、所以佢好比较强势嘅社群嚟。 我就头先 讲紧 ，O K， 即系一个荷兰护照，但系爱中国嘅， 都密切关系咯。 有呢啲人嘅，多嘅有呢啲人。 明白。咦，咁就业咧难唔难咧？当其时喺荷兰， 荷兰嚟讲系就业嚟讲咧系算系欧洲嚟讲系最好嘅国家嚟嘅， 系 因为好多工作机会嘅。好嘅。咁讲起就业咧，我曾经有个 point 要写低嘅，如果你系大学生嘅话，你要系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或者科技大学毕业嘅话咧，你其实咧可以咧系自由地去荷兰咧攞个一年嘅居留卡，佢系俾年时间你系搵工做嘅，系俾居留你嘅， 包括而家都仲可以， 而家仲可以系啦， 就系呢两间啊， 即系三间 中大、 科大、 港大， 即最好嘅三间啦， 系啦系啦，呢个好多人知道，啱啱呢旧年做嘅， 哦，就即系可以就买张机票。即系荷兰仲帮你，荷兰政府帮你报销添呢个机票， 咁唔会， 请你食饭啊嘛， 烧饭咁样就俾你过去啦， 系咁跟住惊你唔满意去买部 PlayStation 咧， 请埋食大马， 咁你可以喺嗰边工作一年，咁一年 唔系工作嚟，佢俾一个居留卡， 居留卡 你一年以内揾工作。 哦， 揾到任何工作佢都俾留低嘅。 咁如果譬如一年我都揾唔到工作，纯粹喺嗰度玩啊， 咁啊得啦， 即系 咁你谂下第二个理由再留低咯，或者你唔留低咯。 OK， 但如果喺一年里面我揾到份工作咧， 就可以留低啦， 就可以继续 keep on 留低，但系唔代表攞到护照噶嘛。 咁要五年，要住五年， 要住五年， 明年开始要住七年。而家到今时今日，如果你系嚟荷兰住嘅话咧，你居留五年之后就攞护照啦，包括你读书嘅时间，包括你游游荡荡嘅时间。 嗯嗯。 但系你如果喺一休之后咧。 系咧就要住七年啦，改咗佢改咗个法例。 哦，但系如果作为一个荷兰嘅，即系你系一个荷兰嘅住咗咁长时间啦，一个荷兰公民啊，即系你会系点样睇荷兰嘅生活咧？或者点样寄予我哋一啲高中大、港大、科大嘅毕业生，会唔会建议佢过去？ 我建议嘅，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讲人类正常生活嚟讲咧，喺荷兰嘅生活系正常啲嘅，喺香港生活系极端啲嘅。咁点解咧？因为人要衣食住行，我成日都讲好简单，衣食住行嘅啫。你咁啊，衣着衫 OK 啦，香港啦，咁啊食就都 OK 啦，咁嗰边就好食啦。咁但系你行方面就逼激烈少少啦， 都唔系好夸张。金钟等15班车， 但你住方面咧，香港好极端嘅。 系 系啊， 咁人哋国家嘅宪法里面规定，国家政府咧系有责任系俾居民住得好好嘅。 系 咁，所以每个人咧，譬如话失业又好，或者好有钱好，佢都俾间屋你，屋嘅意思真系个 house 俾你嘅。 吓， 咁你即系如果你嗰边系冇嘢做嘅，好似我哋翻到，如果唔想做嘢啦，白都满晒啦，做唔到嘢啦，咁佢都俾间 house 你等你住。嗰啲公屋系间真系个屋嚟嘅，系有三层高啊， 几大间啊，几多尺？ 一千尺到咯，三层。 全后生 咁至尊重你为一个人啊嘛， 吓同埋咧，我嗰阵时去荷兰旅行咧，因为我好中意踩单车嘅，咁我去到哇天堂嚟嘅，咩点解好似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我踩单车系啦，有单车径，我踩单车可以到达到咁样。 呢个已经荷兰政府嘅政策嚟嘅，佢认为咧揸车系对你唔健康，你会肥啦，又会有啲点讲啲废气啦，污染环境啦。咁踩单车除咗因为佢个城市都比较密集嘅，通常咧你踩十公里以内就去到你去地方噶啦。或者你踩去个火车站嗰度，踩五公里去火车站嗰度，发低个单车，然后就 转 火车去，咁啊就唔使塞车啦。 咦，咁会唔会好似香港咁拍低咗架单车，跟住转头翻嚟唔见咗？ 十秒之内就唔见咗，系啊， 都有机会嘅。咁所以咧，就有啲地方可以有人看住嘅，俾人看住，俾人飞仔你，咁你翻嚟就俾人追。咁大约1欧元一日到啦，咁样。 哦，咁都合理嘅。过 开单车咧，我谂起即系我以前睇书有个典关于荷兰嘅典故嘅，即系话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阿 Thomas 想证实下，我唔知有冇睇错嘢噶。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咁德军就打入去荷兰嗰度啦，咁咧将阿姆斯特丹定系整个荷兰咧，啲人啲单车就会收晒，咁咧就唔知我嚟变咗炼钢定炼铁，即系我总之我嚟做佢啲军需嘅用品咁样样。咁咧从此之后咧，依样荷兰人咧即系觉得系个好终极侮辱嘅，净系。系啦，咁跟住咧就真咗德国人几十年，即系依家又唔知啦吓。咁我细个睇书话，睇波嗰时都话过，其实荷兰人系好真德国人嘅。 系咪咧？系嘅。我去嗰时1984年啦，咁嗰阵时1945年就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啦，所以其实你都系唔系好长嘅时间啦。咁嗰阵时系深系恨呢个德国人嘅，虽然系隔篱邻居，同埋语言系相似嘅，德文同埋荷兰系极度相似嘅，但系都唔中意。咁就其中你嘅讲法啱，同埋连啲车胎都冇埋嘅。嗰阵时打仗即系被德国占领嘅时候咧，荷兰嚟讲咧，连买住车胎都买唔住，单车胎啊，唔系汽车胎，单车胎都买唔到嘅，所以真系俾佢逼得好紧要噶。 哦， 最憎德国人咁比较 close 系边啲人啊？比利时。 比利时佢同种同民啦， 系咯，同种嚟噶嘛，系基本上。 法国人都 friend 都 friend 嘅， 系啦。美国人都 friend 啦，系啦系啦。但英国人就唔 friend， 所以搞到呢个英国脱欧。 O K， 华人就 华人融合噶。 不过， 无论第二次世界之前或者打紧仗位之后咧，华人咧当地社会其实个地位系高嘅，佢唔当少数民族嚟嘅。 系 咁，我好多上好多我哋去到荷兰时咧，读嗰啲华人嗰啲历史咧，你见到系during the war 喺大战嗰阵时咧，德国佬系冇喐中国人嘅。佢因为唔敢得罪中国人同埋唔敢得罪日本人啊，惊捞乱啊，所以佢系冇抢掠啊，冇话集中营噶，佢送犹太人去集中营就冇送中国人去集中营噶，尊重中国人噶。 我插一句啊，我觉得呢个所谓尊重中国人咧，只不过系因为啲搞唔清咗日本人同中国人啫，因为当其时德国同日本系轴心国嚟噶嘛， 咪捉错咗啊， 捉错咗，系啊，搞唔清楚啫，未必系因为尊重呢个强国嘅，我相信，咁都几好。好玩嘅，如果真系荷兰嘅生活应该系几安逸，同埋应该系几舒服。 O K， 作为华人嚟讲咧，去到荷兰你系冇乜种族歧视啦，同埋系觉得系舒服啦，同埋国家系照顾好你嘅。 系福利最吸引到你，其实系除咗福利以外都得嘅。最吸引到你住咗喺度咁耐嘅时间系啲乜嘢啊？ 都系 剛才讲话衣食住行个住咯，佢真系好舒服咯。你计佢住嘅话，佢大约300多蚊欧元就俾间大屋你住。咁你跟住你剩翻你食方面，你都系同香港差唔多咁多钱。咁你咪好多觉得好丰裕咯，唔使勤力做嘢咯。 但系食嘅话咧，有冇话系即系其实佢哋兴食乜嘢啊？嗰边 嗰边食薯仔啦、面包啦，就好少食饭嘅吓。咁所以有时几个月冇饭食嘅。 但华人咧，你毕竟有20多万华人噶嘛，即系会唔会话都会有啲华人嘅餐馆啊，有烧味饭啊？ 有，但好远咯，会好远咯。阿姆斯特丹中心 系啊，系因为你系乌德勒支啊嘛。 系啊系。 但乌德勒支本身呢个城市嘅华人应该相对就唔会话 即系冇咁多咁样系嘛？ 都唔 系 好集中啦吓，有咯，但就唔食，因为米饭咧买米系贵。你买到薯仔好平啊，5元欧元，唔系个粮钱欧元一大成5公斤，食到你唔食嘅。咁但你买米咧，哇，成2蚊2-3蚊欧元一个 kilo， 啲咁多咁样。咁你煮咗饭嚟，咁你觉得好贵啊？ 所以主要都系薯仔作为一个主食咯，即系一个 薯仔、面包、意大利粉咯。 咦，其实乌德辣汁咧，即系讲嚟 focus 少少翻乌德辣汁咧，其实。个人口其实都唔系话真系好多，其实啲个密度其实都相对嚟讲，即系唔系同香港比啊，即系可能同啲大城市比都系一啲相对嚟讲比较疏翻少少，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点解会选择一个城市定居？因为读书嘅时候就已经喺个城市啦。 即系机缘巧合。 其实我初读书喺北角边境个城市嚟嘅，嗰度好大嘅 campus。 系。 嗰个叫嗰个大学叫 Trenta， 咁咧就 系 系 咪即系川迪啊 ？Trenta 系啦，哇，犀利啊！嗰边睇波长知识啊， 真 系长知识。咁我哋好，好大嘅，嗰度好舒服嘅。咁就喺北角边境，咁就读完书之后咧，就揾咗份工，就喺 Utrecht， 咁所以就搬咗 Utrecht。 哦， 咁跟住就爱上咗个城市啦，就一路 惯咗边生活咯，系咯。 系， 系同埋咧，其实咧，我又有个我唔知系咪误解啦，或者有个谂法，因为咧，其实据我所知咧，荷兰系即系传统嚟讲，或者历史上咧，佢系做商业上系即系相对嚟讲行得比较前嘅。系啦，或者佢即系甚至做一啲股票交易所，都系喺全世界 历史度啊， 喺个世界历史上系走得比较前少少嘅。 系可能发明股票交易所啦， 系啦。咁嗰阵时有个咩郁金香狂热定呢种乜？ 系啦，睇过系 翻商家佬咁样。 第一次嘅泡沫经济 即系爆破啦， 系啊，好出名呢个。 佢咁其实呢个传统嘅有冇影响到依家荷兰人？其实都系即系做 trading 或者即系商业上边系会比较强少少。 系啊，好强啊！荷兰就商业系好强噶。佢其实系第四大嘅。美国投资者嚟嘅，即系外国投资者去美国投资咧，佢好大嘅，佢好识做生意，全世界做生意嘅，佢亦都好中意 travel。你去到任何地方咧，你见到荷兰人，你听就你见唔到荷兰人，你听都听到佢讲荷兰话嘅，所以系好 active 嘅做生意嘅人嚟嘅，好识做生意，好识享受，好识同其他民族相处吓， 系啊，同埋啲花好靓。我成日听见啲人 话 喺荷兰订啲花翻嚟咁样 嘅。佢有个好大嘅花卉嘅批发中心喺个机场侧边嘅。咁就朝朝咧就好多花运去就拍卖，拍卖咧即刻买之后咧就推入个飞机度，推运输嘅全世界飞噶啦，飞去莫斯科啊，飞香港啊，飞台湾啊，飞日本，冚唪唥飞噶啦。 Okay， 所以呢个赚钱嘅好大嘅。 郁金香系咪就系荷兰嘅国花嚟嘅？ 系、 荷兰对我嚟讲最有印象就系荷兰银行咯。 荷兰嗰张支票啊嘛， 荷兰 bank check 啊，最有印象。 荷兰银行业而家就麻麻地啦，最大其实 ING， 你 ING 经常见到嘅， 系 好多香港都见 过。 但 ABN AMRO 咧就唔系咁强啊，喺出边 弱咗好多啦。近呢几年我 再讲系啦， 有冇话其实荷兰有冇咩特别产业咧？即系我做嘢，我哋啲听众啦，咁想去荷兰发展咁样，有冇话啲咩产业系会比较旺盛啲，或者叫做发达啲所谓咁样？ 而家所推行咧就系biotech， 即系 生化科技， 系啦，或者太阳能呢啲，你能够做呢啲高级嘅嘢咧，佢系欢迎你去嘅。其实荷兰咧就一讲到呢啲，讲到移民啦。咁其实咧荷兰就冇移民政策嘅。咁你如果你荷兰，我就有时去荷兰领事馆办族护照等等咧，有啲人问啊，我想去移民荷兰有咩手续啊？你拜拜啦咁啊，咁就不欢迎你询问，不欢迎你移民嘅。 系， 即系你喺香港话咧，或者你中国城市，你想去荷兰，咁啊冇门入嘅。但系其实好简单嘅，其实 唔该你买张机票去到荷兰，自然可以有个方法入噶啦。 哦，嗯、即系包括头先阿 Thomas 所讲嘅，就留申请个一系申请一个一年嘅居留，跟住再搵 啦， 系啦，再搵一啲嘅工作啦，或者可唔可以试到 开公司？ 系啦，开公司， 开公司咁样去到当地开公司，咁佢间公司做啲好 high tech 嘢，你自己又系有料嘅先喎。 系， 吓你即系英文嘅，有啲工作经验，有公司 run 紧嘅，咁包你。可以留低 嘅。我估依个系咪因为即系本身即系佢好似咁宽松咁样咧？听落咧，可能系因为即系第一佢本身佢个重商主义啦，另外一边商就可能讲紧话即系佢嗰个城市嗰个国家的文化系比较自由少少嘅，同埋其实多即系都系多种族少少嘅传统嚟讲。 系啦系啦，更加自由多种族肯定啦，越嚟多种族啦。 系啊， 自由就系佢好先好前卫啊，即系佢第一个同性恋结婚合法化嘅国家，安乐死合法化嘅国家，好多新嘅嘢咧，你啲人接受谂唔到咧，佢已经 可以行前一步嘅。 系啦，系先过你好多嘢嘅。 咦，嚟到节目最后几分钟啦，即系有一个咧，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噶。头先咪前都讲过。红灯区啊， 我都估计讲呢 个。阿边你随便打多我唔阻你。 佢想了解系咪主要都系佢系全个荷兰国家国土里面都系合法化呢、這个。 枪技嗱，枪技系绝对合法化嘅。劳工处里边职位空缺咧，都有讲出嘅。即系譬如女仔冇去做咧，佢就你做即系做护士啊，一系做教师啊，一系做枪技啊，咁你想做边样啊？ 我即系劳工处嘅网页上面可以见到枪技呢个工作， 系绝对合法同埋为人尊重嘅。 好分裂喎， 系备受尊重嘅。当 然啦， 我有卖广告啊，喂，冇嘢就话入嚟做枪技啦， 有 真系噶。 但系佢系会点样咧？因为我都系听闻嘅，佢即系嗰个规管啊，系好严格嘅。 系系系，每个城市都有佢划几条街， 系 俾佢喺度，即系喺度企喺个橱窗度可以展示佢嘅产品嘅。咁每条街都有，每个城市都有划咗区域咁做嘅。 系 而阿姆斯特丹区咧特别大，咁所以就咁出名嘅啫。其实小细城市，好似乌拉之前都两个区咧，系有呢啲嘢嘅。 O K， 咁即系当为一个旅游景点，男嘅女嘅都可以直接去欣赏呢类嘅 参观下啲 产品啊， 去参观下。 绝对欢迎嘅，男女老幼吓 ，B B 仔都欢迎去参观嘅。 吓就唔会话门口有几个 secure 喺度，喂嗱。女嘅就唔准入，男嘅先入得嚟。 你都唔会限住十八岁嘅，你十岁都可以参观。 即系纯粹入去行咁样，咁但系嗰啲产品全部都系赤裸裸展现出。 唔系，一定要着小衫嘅。 哦，一定着小衫。 同埋好似系有次有道玻璃窗定玻璃门，就隔住咗门咧，就喺度搔首弄姿咁样嘅。 因为佢冻啊，如果佢冇嗰道玻璃咧， 就冷亲啦， 就会冷亲，所以你个玻璃，然后里面开暖气啊。 咁如果睇中咗种产品嘅时候，系咪好似都八达通咁，都跟住个产品跌出嚟，跟住就攞走。 唔会嘅，你要敲门啦，跟住嗰个产品就打开门啦，问你咩，你问咩价钱啦？ 唔系冇同一价格嘅， 冇同一价格，见得靓仔，可能五欧元搞掂，见得你老硬硬嘅，哇，污糟邋遢，一浸浸除嘅，八十欧元咁。 哦，咁就 Vincent 上次话佢咁贵啦， 你咁都几得意喎。咁呢种即系成个产业喺荷兰都系坦所讲，都系一个即系唔系话歧视或者香港咁样啦。香港系即系听到你话做呢方面嘅，即系卖呢方面嘅产品系。歧视嚟噶嘛？香港我印象中好似妓女系唔犯法噶， 唔犯法一六一嗰啲啊嘛。 系啊，但系佢有一个条例，香港系靠卖淫， 其实都算 咩以妓女 系啊，以妓女为生，其实都算犯法，佢又唔可以公开招来嗰啲咁样咧，所以都算啲犯法噶啦。喂，讲埋红灯区，而家剩翻时间唔多咧，我想问一下，如果而家香港嘅朋友啦，去旅行又好啦，或者系打算去嗰边试下生活都好啦，有冇咩禁忌要注意噶？我哋即系人生都不熟咁样咧。 咁嗱，普通嘅香港嘅啲嘅礼貌咁啊，都要 observe。啦，咁另外咧就係你唔好即係噏氣啦，即係食飽飯咧咁樣嚟咧，咁絕對係大禁忌嚟嘅。佢聽到你覺得你係一啲 就攞斧頭出嚟， 好地地傾緊嘅。 咁就同埋你食嘢嘅時候咧，如果仲有啲嚼緊嘢嘅時候咧，就唔好講嘢，因為打翻口佢見到你嘴裏邊嘅渣滓咧，就覺得你好冇禮貌噶啦，好污糟噶啦，邋遢噶啦 嚇。咁如果譬如即係食食下講嘢興高采烈噴咗嘢出嚟嗰啲， 哇，超冇禮貌。礼貌啊！所有生意唔使倾啊！ 又系喺个裤度跌咗士巴拿出嚟嗰啲嚟嘅， 个枪技都同你讲，我要收你一万。 其实主要都系喺呢个饮食嘅 manner 上面啦。 即系如果譬如喺大街大巷啊，即系大高声谈话、吐痰呢啲，会唔会都系？ 吐痰梗系唔得啦，高声谈话 OK 嘅，因为佢嗰度系都几 tolerate 嘅。咁你就算讲外语，譬如我哋当年咧，啲中国人喺嗰度咧。通街度讲广东话好大声咧，佢都 OK 嘅， 吓， 即系都唔知英国就唔得嘅，英国唔得嘅，嗰啲系 hooligan 嘅，嗰啲荷兰都 OK 嘅，佢接受你讲大声，只要你系 friendly， 唔系闹紧人，即系唔系喺度闹紧交得。 哦，即系笑笑口闹紧交，佢都唔知噶啦。 佢唔知，佢觉得你讲大声啲冇所谓咯。 哦 ，OK， 包容度好高， 包容度好高嘅系。 系，咁就除咗即系语言啊，呢啲都冇乜话特别咩忌讳嘅嘢噶啦。 语言冇乜忌讳，咩 fuck 啊，咩都系咁讲。 好啦，最后仲有少少时间，喂，不如教下你讲荷兰话嘅 粗口啦， 就学下可以 fuck 点讲啊？ 都系讲 fuck 嘅啫， 都系讲 fuck 嘅。哦，好啊，拜拜咧。 讲 dot sins， 哇，咁多 dot sin， 好似人文咁样。 好，咁今节节目时间差唔多，好多谢 Thomas 啊。 系可哦个钟啦， 可以啊， 继续啊，可以啊。 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同我联络嘅话，可以俾 email 我嘅，我嘅 email address 系 kwokth02@gmail.com 好，咁多谢晒今日 Thomas， 好，我哋拜拜，系 Dot Chi 啊 ，Dot Chi， 多谢 晒。